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2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 10%， 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的节目每天22:00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节目呢，夜间就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来聊天，说一些情感话题的。那我们主要是解答大家的咨询。大家可以向我们提出你情感问题的一些咨询，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那我现在在录制我们的节目，我会看到各位提出的各种各样情感的问题，然后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庆老师，有一个问题哈，这问题也是很常见吧，为什么很多人他都会更喜欢那个得不到的人呢？有些生活中有一些人总是迷恋自己得不到的人呢？这个呢是有一位男士哈，他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大学的时候吧，当时入校就喜欢上了自己的一位学姐，当时他大三，我大一。喜欢他呢是因为当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就觉得他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些女孩子，她已经不是那种矫情的女生了，她是那种非常开朗、成熟，感觉她的目光里边都很有内容的那样的女生。然后我就开始喜欢她了。她也知道我当时喜欢她，但是她就把我当做一个小弟弟。我呢，向她也表达了我的喜欢，不止一次，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她都笑，她都觉得我就是她的一个小弟弟，他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在那之后呢，我就知道他有自己的男朋友，然后他就规划了和男朋友一起出国去读书的事情。再有后来5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但是5年他都在我的心里。我后来也谈恋爱了，我也有了我自己的女朋友。那么到现在呢，我也基本上都要考虑结婚了，因为今年我都已经30岁了。但是大约在1年以前，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了，而且我知道他离婚了。他当时和他的那个男朋友他们一起出的国，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他也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在他回国的时候，他和他的那个前夫就离婚了。他现在是自己带着孩子回来的。那么自己带着孩子回来，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创业公司。 也就是说她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我一听到她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去联络了她，也立刻就去见了她。尽管她是一位带着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那么我依然是觉得我自己很爱她，很喜欢她，很想和她在一起。但是此刻她见到我依然就像是在大学里一样，就像是见到了一个小弟弟。所以她对我的那个态度呢，还是那种学姐的态度，对我调侃，对我打趣儿。我请她吃饭，她也带着孩子来了，但是她的态度很大方。我知道她对我眼里从来都没有过男女之情，可是我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得不到她，我永远都觉得她是那个最好的，我放不下的。我这次又鼓起勇气表示，尽管她现在有孩子也离婚了，我还是想娶她。她依然拿这句话当作玩笑话，或者她知道我内心是认真的，但是他不愿意往认真上去想。我其实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原本是考虑要结婚的，但是我这个学姐一回来，我那和别人结婚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了。女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的心思都不在她身上了。我和我的其他的几个朋友聊起来这件事情，包括有我的同学，老同学也认识这个学姐的，别人并没有觉得他那么的神奇，可能这是我的内心的一段缘分吧。大家都在说，其实我们更执着更喜欢的是自己得不到的。那么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追到我的学姐，我怎么样能够放下这份得不到呢？ 告诉他为什么，就是我告诉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好， 就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得不到是最好的，或者说失去的那个才是最珍贵的，比如自己的初恋啊，或者前任啊，对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人呢，天生都有一种把事情做终结的这样一种欲望，任何都有。心理上有一个关于记忆的这样一个效应，叫蔡格尼克效应。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让两组人，找来 AB 两组人完成同样的工作，比如说穿绳子啊，或者就做算术题啊，数数啊，背数啊，就这样的很简单的工作。 A 组呢就是不干扰，就让他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 B 组呢就不断的去打扰他们，中间去这个给他们搞一些捣一些乱，让他们不能正常的去完成他们的工作。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让这两组人回忆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状态，结果呢，结果是被捣乱的那个回忆的内容要比那个正常完成的没有人捣乱的没有人掺和的那个回忆的多。其实这就是那个蔡格尼克效应，这就是跟这个刚才说的一种情况，没有得到的师姐，没有最后走到一起的前任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完结，大家始终对这个事情呢就是挂念于心，然后呢所以呢对他的记忆就非常的深刻，就是说大家对于那种尚未处理完的事情记忆就非常深刻。就这个也是这种关系始终没有一个结果，所以他始终的去牵挂着，但本身这个关系是否是那个样子或是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大家只不是受了这样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记忆效应的影响，所以对前任呢，或者对没有追到的或者没有表白的一个人，暗恋的一个人，然后那样念念不忘。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了这样一个效应，那你就知道了哦，其实是只是记忆的问题，不是情感的问题 啊。假如说你真的是知道了的话，知道了这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放下了，对吗？ 对， 你可能就会放下那份得不到了，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他可能是记忆的一个问题哈。也有人是这样说的，也有人说，我们得不到也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全部嘛。我们真的就是美化了一部分，美化了我们情感的那一部分。因为两个人生活中真正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看到一个人的更多。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一个人 懒散的一面，或者是暴躁的一面，或者是冲动，或者是对有脾气的时候啊，素颜的时候啊，不再是精心打扮自己，不再是精心树立形象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到。那当这样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有的时候它就会把我们最初的那份很精彩的情感 把我们消磨在了日常中哈，我们就会觉得哦，这份情感其实也很日常，很多人呢也就慢慢的认可了这份日常，觉得这就是生活啊。你看我们终于变得很日常了，我们像爸爸妈妈那样的相处了。我们有些人是认可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爱情啊，这最初他像女神一样啊，原来这个 她不是女神啊，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也可能这个感情就，或者说自己最初的那样的一份崇拜一样的感情就不复存在，这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因为像这样的状态，就是那份美好，一是大家完全想象出来，因为你看到的全是美好。二呢，你会把这份美好高高的捧在自己的手心，或者甚至是放在天上，你是一种 仰视，一种祈求的状态。所以一旦真的它落地了，可能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位男士，你怀着这样一份美好，其实比去真的去捅破了它，我觉得也许更好。我倒是挺鼓励他，该追就追呗。当然因为不知道他和他现在女朋友的这样一个关系哈。 我觉得如果你真是放不下你那个学姐，那你就好好的追一回。人家没有认真，可能是因为你要看到你的决心啊，也有可能就是觉得你一直是个，你一直他对你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小孩子，小弟弟的状态。对对对，你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男性了， 对， 30岁了，想追你可以追，但追不到的话你也听到了刚才大庆， 这样就死心了嘛。 对，也听到了刚才大庆老师的这些分析了。那么这些分析之后，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能放下就放下，它可能是一份记忆，它可能是一份你未完成事件，所以你才那么念念不忘哈。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有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特别想挽回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在过去谈恋爱一年半的时间里对我非常好，我知道我的脾气坏，我也知道有的时候我经常说话呢，话不走心，说出来的话挺伤他的，我伤过他的自尊心，我说过他很差劲等等这些，我甚至把他说哭过，说的他掉过眼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他包容了我，每次他包容我，我可能下一次本来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再乱发脾气，不要再对他总是这样不好，可是下一次脾气上来的时候又开始发脾气了。那么他在多次容忍我之后，终于在2个多月以前，他对我说，他一次吵架之后，他说他不想再和我好了， 然后他现在就已经不理我了，而我是非常想挽回的。一开始我还是有脾气，我怪他不想和我在一起等等。后来我发现，我这次发脾气，他再也不回来哄我了。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有问题了，我也找了很多可以挽回的方法。那我希望的是我能够挽回他，但是我会发现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挽回，因为我的挽回，如果让我去说一些软话，其实是挺难的。我做不到，我好像从小到大不会说软话，不会道歉。可是别人告诉我说，如果要挽回，就必须要去道歉。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步，怎么道歉。当然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怎么办呢？道歉啊。 还怎么办？就我觉得这个强势可真是他一贯的一个作风。其实 有些人是不会道歉吗？就是你让他说出道歉的话来，他觉得难得要死，觉得很难。 其实说道歉的话应该都会， 对吧？小孩子教都会，其实 但是你看他对谁说？ 对， 他如果说对老师说啊，老师对不起，可以说；他如果说对于这个别人说，比如说我们在路上撞了别人了啊，走路的时候撞到别人了，做了什么事情了，我们说哎对不起，这个没有问题。 对， 我是指有些人不会在恋人面前说。 对， 就是这样。 这种低头。有一点感觉，就是他的权力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或者说他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主导地位，所以他不会轻易的低头认错，更不要指望着他说些什么对不起啊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是道歉的话不会。那有些人可能表现的好一点的话，知道自己错了会意识的，他说走吧，咱们去吃个饭吧，对吧？或者我请你去看看电影，或者我给你买个东西吧，他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也是打死也不说对不起。 嗯， 那也有这样的，确实这样的。其实我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对方真的有点，我觉得就是耐心失去了。 嗯， 因为他对你的包容可能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一直是容忍的状态，但是发现你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更有可能是变本加厉的，所以他可能就失去耐心了。以前你吼他啊，你怎么哄我呀，或者你怎么错了，他回来哎还哄你，但现在你再这样，他真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点心寒了，所以有点不再愿意回来了，所以他不会主动的去哄你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真的要哄他回来吗？ 嗯， 其实我就真的哄回来，那时候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强势的状态，你真的能改吗？ 哎，这问题问得好， 对吧？ 嗯， 如果你真的改不了的话，或者说你改的不那么彻底的话，你比如说改10%、20%，我觉得可能对于问题来说，对于两个人的关系来说，都可能都于事无补。 嗯， 那当然也看对方啊，但我觉得于事无补，至少你得改出一半以上去。 嗯， 啊，60%-70%的这样的状态，对方才有可能觉得，哎，我们俩关系你还真的改了，才有可能我在包容你或者怎么样有可能。 嗯， 如果你自己真改不了的话，那建议。找一个能接受你这样状态的，可能会比较好。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看来你的男朋友，对于你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他真的可能已经很难再接受了。 对， 嗯，那如果真正你想改变的话，其实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在恋爱中一直是这样一个坏脾气女生？你明明其实爱对方， 嗯， 但是你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你明明。觉得对方很好，可是你出口就会伤对方，然后你还会说出我只是那个说话不经大脑，说话没走心，我伤害了他，这不是理由啊。 对， 嗯，我们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不能以我就是那种说话不经大脑的人，所以我伤害了他。 我刚给你一个嘴巴，不好意思，我这个手指这个冲动太快了啊，我没控制住。 嗯， 不能这么给自己找这么合理的理由，然后把自己就摘出来了。 嗯， 其实你要知道，你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你这种强势，其实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嗯，对。我们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道哈。她说我和我丈夫啊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呢是做销售工作的，我自己的收入还可以吧，如果销售业绩好的话大概有个将近20000块钱吧。那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要孩子，主要在于我，如果我要了孩子，如果我生孩子怀孕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的业绩，也会影响我的收入。之所以不敢要孩子，还是因为我丈夫他事业心不强，他总是想找最清闲的工作，导致这5年当中他找了好几份工作，如果工作中一旦有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也好，业绩的压力也好，销售额的压力也好，他就退缩，他就不想出去再工作，他就想回到家里。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生活当中的压力非常大。前些日子我对他也说了，我说我已经将近30岁了，我还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要孩子的，我希望他能够这一次的工作认认真真，我希望他能够至少给我一个定心丸，在我怀孕生子的这个阶段中，他能够保障我们之间的生活吧。当然因为他的这个表现，我自己也存了一些钱， 作为我们自己的积蓄用来生孩子的，他每一次都对我保证说他一定会做到。可是这次我发现了更严重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在那里上班，他也告诉我说他努力认真的上班了。可是我这几天才知道，他上了两天班他就没有再去了。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不愿意去上班，而骗我说他去上班了。事实上他是去网吧了，他并不是一个对游戏有瘾，他就是不愿意去上班。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在那样的一家公司去上班，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挣到我如果怀孕生宝宝期间能够养活我和宝宝的钱。他对我说他对他自己也很失望，他说我可以放弃他，我可以离开他。他说他自己每天吃一碗方便面就够了，但是和我在一起我的要求太高了。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要求我的男人可以去工作。你们觉得我的要求高吗？ 不高。绝对不高。我觉得你老公要求太低了，一天一碗方便面，一盒方便面就够了，难道你还希望妻子比这个要求还要低？ 嗯， 这个有点过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刚才这个听友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还真的不是你老公愿不愿意工作，有没有能力工作，我觉得这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他那个诚实的问题。现在第二次你准备要孩子让生孩子那个阶段，他告诉你他一直在上班努力工作，其实他就去了两天，然后后面就自己退缩在网吧里，然后自己熬油了。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瞒而不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他在这件事情上对你不诚实，那在其他事情上同样可以对你不诚实。 嗯， 如果这种夫妻关系是在建立在一种不诚实的基础上的话，反正我目前就这位女听友说的，我还是想表明我一个很清楚的立场。 嗯， 不好。 嗯， 真的像你老公说的，放弃他，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解脱。 我们很少，其实还真是给出这样的建议来哈。 嗯， 但是哎呀，我真的也是确实很难去理解哈， 这个男生怎么想的。 但是现在真的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他们的社会功能在退化。 嗯， 他们好像你让他们去工作去竞争，嗯，他们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他情愿在家里边待着什么都不干。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哎，我记得前不久好像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有其他的嘉宾提示过，说有没有可能你让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比如说他如此的退化，这种社会功能的退化， 社会功能退化， 嗯，有没有可能也和一些心理或者是精神上的障碍有关系。 嗯，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单纯是我不敢去竞争。你看这个妻子作为一位女生，她挺勇敢的啊。 嗯， 她每个月她都完成她的销售额，完成好的时候她也每个月能多赚一些钱。那这个也是在她的工作中越来越有成就感。 嗯， 但是像她的这个丈夫，一份一份的工作可能都很难做下去，又怕压力，又怕累，又怕苦，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那我们如果往深说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功能了。 对 啊，他不知道怎么应对社会。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劳动养活我们自己，工作养活我们自己，然后我们都会学习在工作当中怎么样能够去挣得我们可以挣到的那一份酬劳来养活我们。这就是人生哈。一旦一个人连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就是劳动的能力都不具备了，也有可能是一些需要被治疗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孙燕刚才说的很好，让我一下子从一个普通人然后又返回这个做心理工作的这样一个角色当中。其实真的是这样，就像这位女听友的她的老公，其实她的现在的这种真的是在行为上出现了这种社会退缩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不愿意去工作，然后不愿意去跟人交往，然后像刚才他说的躲在网吧，然后可能在实现自己的这种自我实现。其实人为什么工作呢？一是说最简单的，那就是为了 吃口饱饭，穿得暖一点，这是最简单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自我实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吧？但这个价值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我安安稳稳的做一份工作做好了，我不求挣多少钱，但是呢我求把这个事情做得漂亮了，得到大家的认可，哎，这就是我的成功。有的人呢可能是希望在业绩上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职位越来越这个高，然后让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那也是自己的成功，每个人都有。但无论怎样大家都在做。其实像为这位女听友，她就是这样，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知道自己在工作状态必须要获得什么，然后为了想要孩子的话要攒一些钱，她都知道，然后她所以她才努力的工作。但是她这个老公呢，这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退缩呢？这个的确可能有一些原因。真的还是真的是需要去，如果撇开我刚才做一个普通人说的那样的话之外啊，就是想保持这样一份婚姻关系的话，其实看出这个女听友啊也并不是特别嫌弃自己的老公，她是觉得现在是个问题，所以呢建议你老公去做一做心理咨询，然后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让他发现一下为什么这种老公的自我效能感那么低，然后是不是太自卑了，没有自信，然后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一点，更有能力一点，然后这样他能出去工作，这样我觉得他的这个价值，他的状态会慢慢就好，那个时候再想着要孩子我觉得也不晚。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我们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在节目中探讨的都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有问题也想咨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留微信给我们，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节目。 世界下完这场雨就告别过去，模样青春写下那首诗，更难忘却更抽象，会怎样？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分封了燕、冀两个诸侯国，从此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关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宫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这里又有哪些印证？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寻找北京的古都风云。12月28号，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首都博物馆负责人讲述上下求索，北京由城变都。12月24号到12月28号，7点半到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一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2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那么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是22点，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还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听听 FM 里的今夜思雨时呢，也方便大家在任何时间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庆老师，下面是一个关于全职太太的问题哈。 全职太太， 对，说我在家累了一天了，我先生下班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希望和他好好聊聊天，但是我也知道他在外面也很累了哈。那么他下班回到家呢，他的话特别的少，几乎什么话都不想讲。我有的时候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帮我一起，比如说他下班以后的一些家务活一起做一做啊，这样的话顺便能说一说话啊。但是我就会发现他根本很难去这样搭手。他觉得他自己在外面累了一天了，家里的事情是不屑于做的。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委屈的，因为全职太太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他一定要让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没有人替我们看孩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我做全职太太，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孩子。那么全职太太这样一个职业是我觉得很委屈的职业，我并不想这样，而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才这样做的。可是他呢越来越理直气壮，越来越觉得他在为这个家挣得一切。我也告诉了他，在我们最初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很害怕我做了全职太太你会越来越看不起我，你会觉得我没有给家里挣钱，你会觉得我总在家里，你会觉得我没有一些进步。他当时对我说，不会的，你为这个家牺牲了那么多。现在这个话犹在耳边，可是他的态度已经是越来越不尊重我了，该怎么办呢？ 我相信你老公当初说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也是出于真心的，是肯定你做全职太太为这个家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然后呢，当然也可能用这个话来去安慰你的这个心，它都有可能。但我觉得第一个成本，我相信是更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他在家务当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 嗯 啊，无论从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越来越少。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自己的工作事业上。 嗯， 对于家庭的投入，从这位听友的表述来看，几乎就是零。 嗯，对。 而且态度上是不屑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嗯，对。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真是老生常谈的了，其实就是一个家务的问题。 嗯 啊，老多人就是女生工作她也做家务，然后有些老公不做家务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做这种全职太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丈夫承担了家里的经济主导的地位或者全部的责任，然后呢忽视了作为妻子的这个全职太太在养育孩子身上所花的这些精力时间。 嗯， 因为这些是需要投入这个金钱的，然后都是由老公这一方出，但是他看不到。如果你不让自己的妻子来干这件事情，比如你换一个保姆，换一个月嫂，你试试，你是要给人家钱的。 嗯， 所以说全职太太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就是在给这个家挣钱，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其实全职太太做这些事情跟老公在外头打拼是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但现在老公认识不到这个东西。 哎呀，确实是，这是好难的一件事儿，这几乎都快成一个社会问题了。 对， 对，因为好像这也是一些属性决定的，比如说，因为老公在创造着这样的价值，就是拿回来钱，赚了钱，养了家，而妻子呢是在做着这样一些很无形的这样一些事情，因为创造的这个价值可能是把家打理得很好，把孩子安顿得很好。 对， 如果有一天一旦妻子造反了，说我不给你再看家看孩子了，这丈夫真的你可能都很难去工作了。 嗯 啊，你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怎么办？是吧？ 对。 但是一般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吧，也可能真的是很累，也可能真的是很拼，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想享受一下片刻的安宁。 嗯， 所以此刻呢，他可能真的是把自己，自居为一位功臣。 对， 那么希望女人此刻一直是延续着照顾着他。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更舒服一些吧。我们人总是，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总是去找那个能让我们最舒服一点的姿势，相对来说哈，最舒服一点的姿势待着。那回到家里做个大爷的姿势当然是好了。 对呀、啊、做皇上总比做臣子要强。 对对，嗯，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妻子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责任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照顾家里养育孩子这个有什么问题，肯定你是很辛苦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开始让你做全职太太的时候，你想没想过让自己的老公也参与到自己的家务，这个活儿当中，养育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可能一开始你就，比如过分的体谅老公，说觉得不好，然后我全来吧，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老公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你算了，我都来吧，然后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也有可能哈。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想改变这样的状态的话，一定要让老公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家务活动当中，无论是做饭、买菜、刷锅、洗碗，还是照看孩子，还是带孩子去上辅导班，干什么干什么，都要有老公的影子。那然后你现在要想方设法的慢慢的让老公转移一些精力在这个家庭当中，在孩子身上。比如说你去做饭的时候，那你就让孩子照顾，找老公让他去照顾，对吧？甚至我觉得你也可以耍一些小手段，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你就把这个孩子完全交给你的老公，自己就玩消失或者怎么样的，当然做好一个相应的后备的计划哈，保证孩子或者什么的，然后你让老公去体验一下，比如说你假装生病住院，对吧？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要给自己放个假，你跟你女朋友出去旅行去，都可以。 这估计有俩孩子不太可能啊，但我觉得就是你 生个病可能、啊、 生个病，你这他没有借口啊。 哦，对 对, 对, 对 吧？你说你要跟闺蜜出去玩，那说俩孩子你出去玩什么呀？我还得挣钱，对不对？ 嗯， 你说你生病了，这个他没借口， 嗯， 对吧？你让他就单独的去照顾两天孩子，让他体验一下家务活有多不容易， 嗯 啊，不跟挣钱是同样的困难，甚至比挣钱还要困难 啊、哦。 他可能体验到了，我觉得这个状态慢慢会改一点， 嗯， 然后。其次呢，你要想方设法呢，比如说，借助于如果孩子大了，借助于阿姨啊， 嗯， 然后慢慢的抽离出来，自己去做一些社会性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兼职，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这个角色或者地位慢慢的恢复起来。你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有了，跟他慢慢越来越平等了，他会发现，哎呀，我老婆也能挣钱了， 嗯， 然后呢，家务活还干，孩子也照顾。哎，我在这家里的分量越来越轻了啊，除了挣钱，老多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也就有危机感了、 嗯、 他慢慢也会转变这个态度的。 嗯，对，嗯，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吧，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在我们节目里咨询的挺多的，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哈、 嗯、 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的尴尬 嗯， 委屈，全职妈妈，全职女性，然后呢在家里边的这样的女性，那么遭遇到了依然在职场上这样的自己的另外一半，嗯，冷遇也好，委屈也好，就是这种问题特别的多。每次看到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随着孩子的成长，那妈妈呢，其实投入的每个阶段都在投入。孩子小的时候有小时候的投入，上学了又要操心他的学业等等这些， 嗯、 就是自己能够分神在照顾自己的时间。有些人说让妈妈再回到职场上去可能挺难的， 嗯，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之后，我们总比小的时候可能能多出一点点精力来。 对， 就是我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也关注一下自己。嗯，我见过的全职妈妈们，他们有妈妈们的联谊会哈、 啊、 甚至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嘉宾也是一位妈妈，她在我们这儿在节目里还介绍过，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妈妈们，他们一起聚会，他们有一个这个这一天不要妈妈，啊、还是这一天不做妈妈、 啊， 可能他们有这样一个聚会，就是放下 所有的事情， 放下所有的事情， 妈妈那个角色， 放下妈妈的角色来做聚会也好、 嗯。 那我也认识这样的妈妈，比如说还随着孩子长大之后，她自己在家里边，她可以做一些能在家里做的事情，比如说她过去如果有专业，如果她外语很好，她可以开始考虑在。网上接一些能够翻译的这样 的活、 这样的活啊、 嗯、 啊，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专业，他可以去靠一靠能相关的专业，自己也开始有一定的进步和学习。 嗯，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像网络这么发达，有很多工作的机会，他可以不走出屋门去。 对， 你而且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其实无非就是挣钱多少的事情。 对， 如果我们不再抱着说。我们如果过去我们在担心我们回到职场上，我们因为每天我们要早出晚归，我们没有办法接孩子，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没有办法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现在我们不妨找那种零碎的但是还可以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哪怕不图挣钱，我们只是图一个让我自己脱离开完全做妈妈的那个角色，是吗？ 对，其实刚才我就虽然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全职妈妈来说，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自我。 嗯 啊，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甚至为了老公，失去了自我，完全把自我放弃了。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像刚才虽然你说的就是那个朋友一样，他们有一天就不做妈妈的角色，就是做自己。 嗯， 然后跟自己的闺蜜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当找回自己的时候，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个问题了。 嗯。对，所以我们用一些办法来找回我们自己。 嗯， 我们先不要总是考虑着我和他的关系怎么办啊，我和他的关系怎么办啊？如果还没有糟糕到不能过下去，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怎么能让我自己更快乐起来啊？我怎么除了从我的孩子身上获得快乐，从我妈妈的这个角色上获得快乐，我还能不能从我是某某某， 对， 嗯，这件事上获得快乐呢？ 把这个身份把这个角色找回来， 嗯， 这个相当的重要。如果你自己都不存在了，夫妻关系还有吗？母亲还有吗？可能都不存在了。 嗯，对。 好，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呢爱上了一位已经工作了10年的前辈，而我呢是刚刚走入职场的这样一个新生。在这个职业当中呢，他工作很好，很优秀，上上下下他也都很熟悉。我才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也刚刚进入这个公司。那么迷上他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些刚刚入职的新员工们做了一次培训，我当时就觉得他太有个人魅力了。后来呢，就打听到他没有结婚，一直是一个人。再后来，因为我们公司在楼下有一间健身房，我发现他到那儿去健身，于是我每天也都溜到那儿去健身。现在入职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和他经常能碰到面，我也经常借着要了解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呢去找他，当然每次的借口也都比较拙劣，我估计呢他也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他对我的态度呢应该说比较亲切，但也比较谨慎，因为我尝试有2次表示为了表示感谢想请他吃饭，他都没有答应我。现在呢我还是打算去追求他的，他比我大10岁左右，我们又在一间公司。我觉得如果我很执着的话也许是有戏的，但是想问一下你们，我需要怎么做，又需要了解一些什么呢？ 就是奔着成的角度， 奔着成的角度 啊。 刚刚入职，也许20、23岁， 嗯， 有可能啊。 能 当然，如果研究生毕业，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对方比他大10岁，也是公司里的前辈了哈。一个办公室的恋情，反正本来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敏感吧，在我个人看来。 对，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好多企业单位都会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嘛。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女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听我们给一些什么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对方，然后去了解对方。其实我更想建议她，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这么急切呢？这是我最关心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同龄人的话啊，我可能还觉得你不算太着急，但对于一个大你十岁的这样一个前辈来说，这就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呢？因为10年，在这个10年当中，他的人生经历、他的阅历、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这个收入啊、地位啊，可能都变得很好了，对吧？在这种强状态下的时候，你想他又是单身，而且在你看来他又那么完美，个人魅力啊、健身啊等等等等，为什么他还单身呢？这对他本身来说就是需要一个打问号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你对这个人的这种喜欢是不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盲目了。 对， 就是见到了他的这个身份呢、地位啊，然后他这种成熟啊各个方面啊，哎，你觉得特别完美，对吧？你想他比你大10岁啊，如果比你大10岁的人还做不到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人肯定不值得要，对不对？ 对。 但是他既然比你大10岁也做到这种状态，但他还是单身，这个确实又是他本身是不是有存在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你这样一个新走出学校的一个小女生来说，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这种状态是有一点过于理想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你最需要的就是稍微的让自己的步伐放慢一点，别老想着我怎么去接近他，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促成。你先让自己置身出来，先看一看我跟他稍微距离远一点的时候，我再看一看他是不是我眼中想象的那个样子，还是说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透过放大镜或者什么样的镜子然后放大的，不是真实的状态。 对。我们其实真的很难了解，哪怕是同事， 对， 哪怕在一间公司，我们看到了他在职业上的一个很光彩的表现，但是你也很难了解他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如果他大你10岁，已经30多岁，他依然是单身的话，那么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生活规则，也许他就是个单身主义， 那也有可能哦， 也许这个他有各种各样 不谈恋爱的理由，也许他谈过恋爱，他的历任女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大合格的恋人，这都是有可能，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猜测。 对，猜测啊， 对，我们只是说所有的单恋其实都有盲目性。 对， 另外就是如果你表达的已经够明确， 明确了， 他其实是知道你喜欢他的，他没有来约你的话，那我们就要给你泼一头冷水了，就是事实上他真的不喜欢你， 对，不想跟你发展这样的关系。 对对，就是说应该是大庆老师说的更准确，我所说的这个喜欢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就是他没想和你发展这样的关系。 对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决，你自己所有的这些你都明白了之后，你决定你追不追， 对，你追多久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你可能是追不上，你可能一直追的是一个没打算和你发展关系的人， 对 吧？ 对， 那么你可能是白费功夫，还有可能在公司里，我们不知道你的公司氛围，有些公司允许这种追来追去，没关系，有些公司这个氛围，如果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会不会影响你的职业呢？比如说因为你刚刚入职，你又是个新员工，如果你就去追了，而且明目张胆的去追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对你个人有影响呢？反正这些你都要考虑到，考虑的多一点没什么坏处。当然你都考虑完了，你说我就想追他一下， 那就追。 对，那我们也赞同 也赞同， 也没什么关系， 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就像孙岩说的，你一定要全盘的、通盘的把各个因素都考虑好了，权衡利弊，觉得自己能不能承受那样一个结果。 对，啊，想明白了，那么反正年轻嘛，想追就追一下吧。 对，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孙岩主持《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我们来聊的都是一些情感问题的咨询解答。周六周日呢，将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故事，为大家播出一些情感美文，由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浩洋为大家做主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每天和大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您方便的时间，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微笑有什么理由？好开心，我不用想太久。回忆中的尽头，期待中的温柔，还有然后，还有快乐有很多理由。最快乐是懂得遗漏，谁都想贪心不忘酒，谁不是一路上一边看一边走，不错过任何挑逗，也不为任何人等候，谁都是一去不回头， 笑容留给尘埃，美丽在心头，深流。